各位癲狗報讀者你哋好，我係癲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狗報嘅月費計劃，我哋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喺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嘅真相，亦都會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去購買更加好嘅拍攝器材嘅。就正如我哋見到啦，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係戴頭盔、相機、望到面罩、拍攝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繼續都係會係盡翻記者應該做嘅責任，為大家報導真相。請大家支持《癲狗日報》嘅月費計劃。 我翻嚟第二節，繼續本土最前線繼續去講呢個嘅黃色生活圈啊。咁即係之前咧，我記得我哋問台長關於呢、這個即係、就是、用呢個經濟嘅力量去角力嘅時候咧，咁台長提到一點就係話。不要只是去做到話只是間開黃定係藍先，你要做到一件事就是要有攻擊力 嘅。唔係定係隻手嘛？唔係，係要壯大我哋黃圈， 係 就嗰面要即係拖 要收佢皮，制佢收佢皮，又好即係總之做到個聲勢，做到聲勢就係、是、喂，我呢邊好撚多人，你嗰邊係冇撚人幫襯。 即係講真的，你做生意。你其實自己識企邊㗎，你冇企邊，即係 touch 你俾人知道藍絲好多，即係藍到黑嗰啲好多，即係大家都好多 WhatsApp 都聽到啲都會爆料㗎啦。你都起碼都費事煩都唔去啦，唔好講你係藍黃先，當你係藍絲都好，屌你俾人知道嗰啲鑊藍絲嘅，你都唔中意去啦。 即係冇嘢嘅嚇，即係要雙即係招牌嘅嘢咧。永遠都是你要省令佢咧，你 要日積月累， 三年十年唔出奇嘅。我同大家講真嘅。而當你要打爛自己個招牌的話咧， 一下就得噶啦，一下得， 一下得噶啦。咁你自己諗下咯，你諗下，你即係做生意最好嘅，你每一日都要交租嘅，係咪先？ 出糧、 得油火蠟、 得油火蠟、 人工啊，咁你。即係你咪、哦、你咁撚有骨氣啊嘛！即係你覺得係可以得罪曬得罪曬全香港人、啊、你覺得你支持黑警去傷害香港人係冇問題嘅時候， 嗰兩間 咁你咪自己付出個代價咯。 佢哋又可能唔係睇我哋香港市場啊嘛， 啊 人哋中意擁抱佢嘅祖國啊嘛。 嚇、啊！咁咧，我哋應該係咪有封煙啊？我哋係。邊一位啊？喂，嚇佢寫緊個名啊！我 technician 而家接緊個朋友入嚟啊！ 因為嗰時我都諗咧，美心同 TVB 點解要咁樣搞？ 嚇、 啊，其實都睇咗條數 嚇、啊、，CCTVB 我一陣都會 cover 到嘅嗰、啊那個那個、 你成日要賴一 個 主題， 即係向北向嘅，咁你都唔係香港人嘅電台， 你食緊香港人嘅奶水係咪先？ 即係你攞我哋香港嘅錢， 我屌撲街啊！上嚟打嚟報仇。你死啊！接佢入嚟啊，唔該啊！大鑊啊！佢睇到我開工，佢公司開工啊嘛，佢話唔係佢琴晚已經話俾我聽唔嚟嘅，好早嘅都嚇，咁啊接阿黃安石入嚟啊！我哋而家 咩啊？ 唉，唔知點講。 唔係，等咪講咯。 佢食評啊，佢講食評， 我一食食評我。 係，喂喂，雙嘅，雙嘅。 喂， 唉，係啊，接咗入嚟噶，接咗入嚟噶。 兩位，喂，唔好意思，今日嚟唔到啊，唔好意思，對唔住講聲。 我唔緊要，開工正經嘢啊嘛嚇。 啊，我咁啊，咁咧就其實咧，頭先你講話我要辦咧，即係呢個黃色經濟圈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其實最差當然啦，一定首先一定要幫襯呢個黃色經濟，即係嗰啲即係支持黃色嘅，即係本土嗰啲商店啦。咁啊，但係其實咧，即係呢間嘢咧，呢間咁嘅小資仔咧都要幫襯嘅，因為咧點解咧要鼓勵佢哋要即係向住我哋正能量啦，即係 我爆埋你料先，你人哋開幕第一日就特登 book 要 book 埋酒店去排第一批嘅顧客，我真係頂你唔順啊！真係 book 酒店啊佢， 為咗個問題啫，咁你而家要 book 酒店為咗去做第一批客啊！黐線啊！真係咪？即係呢樣真係你打得上嚟，我爆埋呢啲人咪先？ 講翻正經啲， 正經我哋好正經喎。 咁你喂咁我哋要俾翻重新嘅正。 即係正面信息就話俾日本聽，我哋唔係唔中意你哋，我係中意嗰間代理，等佢哋唔好再立亂做揾多啲嗰啲咩咩。 講得好啱，呢個係一個 呢個日本產 品。 上爺呢一點講得好啱啊，即係好你講得好啱啊呢點，因為係最緊要係嗰個係個姿態。嘅展現嚇、啊，即係你好唔好食唔緊要嚇、啊，我總之我就係滯鳩雞嘅夾點嚟。 唔係好食噶嘛，咁冇錯啦。嗱，又係我引用翻某個人講嘅説話啦，就係、是、南王咧就是正傑啊，好食嘅先係嘅，是咩呢個表現嘛，大佬你唔好食嘅，我點幫襯你啫，係咪先？咁當然啦， 但係真係唔好食喎，我話俾你知。即係比起 重複，呢個係你問題啫，阿李文白阿肥爸，你好多人都餓住牛肉飯，餓咗好耐啊嘛，明白？真係你要睇下人哋感受先得㗎。 因為香港咧，即係我哋叫做連鎖嘅牛肉飯店咧。就除雞家之外咧，就未有暫時未有其他選擇，即係之前。 啊嘛， 有家庭屋噶嘛。 家庭都有嘅。 啊。 係啊，但係咁樣，但係呢個真係日本咧，真係你直接噶嘛，大佬直接管理噶嘛，啱先啊？係咪啊？咁啊就要做呢樣嘢，等佢哋多啲人嚟，即係捧啊！我哋呢個 等重屋過嚟，係咪？ 黃絲嘛，係咪先？係啊，最我其實好想話重屋都嚟嘅，但係最但係到依家都我睇上網睇翻都仲未話有重屋呢樣嘢。即係重屋就係話你嚟香港開分店啲人，嗰啲可惜咯，真係嚇。 唔係咁，其實可以咁做嘅。呢度我掟條橋出嚟啦，揾幾個有啲壓力嘅人，有啲銀兩嘅人嚇，坊間公司又好咩都好，咁咪拗個代理翻嚟咯，去拗重屋啊，得唔得啊 ？Franchise 啊， 咁嘅樣嘅你。 啊咁。 你又話重屋好食啦，跟住話 我 教你咁嘅樣， 其實我其實 咁你唔得， 你想做啊嘛？其實 係 咪？我屌你啊！ 真 係我屌你啊！你哋撲街想做？ 喂！你個講多聲先。咁咧，荃灣同埋唔知尖邊度咧，又開咗間咩日本超級連鎖即係超市啦，就開咗幕噶啦，已經係。 嗰個唔係超市嚟噶，多啲幫襯。Super Store 嚟噶 ，Top Order 啊嘛。 係啊。 激安啊嘛，激安接電台啊嘛。 嗯， 系啊，即系讲系啊，所以咧就要帮衬就啊，就咁样啦。好，咁讲到呢度先，留翻俾下个，系咁啦。 好多谢你啊，阿黄石，唉，真系激安啊，咁啊搵 佢又去排队啊。 唔系，如果激安嚟的话，咁我咪搵铺我同埋阿黄石去咯，唔激安咯，系咪先？咁两安走埋去啦，系咪先？咁啊，屌你！嗱，下次唔好啊！下次即係你想做嗰啲，屌我見你係撚咁去讚重，我知道你有啲嘢㗎，條撲街！屌你，原來係咁樣。咁唔係啦，咁樣即係其實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嚟，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例子嚟。有啲乜嘢嘅鋪頭或 sorry 有啲咩嘅 franchise 嘅食肆又好咩都好，你係想佢嚟香港嘅？你想佢嚟香港，又想話俾佢哋聽，即係保證 OK 嘅，咁好簡單啫嘛。喂，即係嗰個消費群嗰個力量，我哋即係叫做黃色陣營呢邊已經係好強勁。我哋睇到每一次即係邊一間鋪頭係真係俾人正式係肯定咗，佢係黃店嘅時候，而啲嘢如果唔係難食，我純粹講唔係難食啊 ，OK， 係啊， 入得口嘅， 入得口 OK 嘅嚇。嘅時候咧，都排隊噶嘛，咁同埋有啲特色啲嘅、好食啲嘅咧，就大撚鑊，大撚鑊到咩程度咧？係特登排到嚟嚇、啊，未有啊？咁嗰啲咧，係未有咩？係未有？唔係未有位啊？係未有食材嘅、 啊，懲罰佢啊嘛！ 俾人食鳩曬，屌！咁上次我去Oh My Dog， 屌你老尾真 係 Oh My Dog。 即係佢係佢即係話冇就冇噶啦嘛， 我嗰邊嗰間咩膳食彩榮居嗰度77.7套餐， 嗯， 其實佢嗰個位好鬼隔攝， 嚇， 但係都係即係又請啲手足做夥計啦， 嚇，呢個最緊要即係喂，好多人真係冇咗咩噶嘛，喺呢時候即係一嚟係俾爹哋媽咪踢出嚟或者經濟封鎖噶嘛，咁啊。喂，嗰啲細路都要揾地方住，都要開工㗎， 嗯、 都有錢使㗎，咁即係唔好用翻自己人最好㗎啦。咁即係其實呢、這個生活圈咧，個絕對係有潛力嘅， 絕對是可以做 的，可以是一個循環嘛，你揾錢又使錢， 揾錢使錢揾錢使錢揾錢使錢， 不斷壯大，即係唔可以話淨係捐啊，即 係因為你捐捐你是一鑊過嘅啫嘛， 只有出就冇入， 你捐你只不過是一，我不想用那個撲街閪字， 你明聽。 即係嗰個叫一篤性啊！我唔撚想用嗰啲咁嘅大陸閪字，即係我叫啲叫做係你 burn 一次就冇咗噶啦。如果你捐錢呢 個，sorry 啊，用英文好啲啊。 唔係你淨係唉，即係你唔會有生生不息嗰個作嗰個情況發生。 做唔到， 但你做唔到一個 self-sustain continuously 地係做到呢樣嘢嗰個，你即係。當壯大了個圈的時候，做到這件事。同大家留意到今集的本土最前線，即當然我稿我沒有了，很明顯，就因為之前 不是見到很多的 屌你今次很不同，我們講了很多商戶的名字講了很多商戶的名字。其實呢，我們如果真的走這個黃色這個生活圈的時候呢，記住啊，是一個大 project 嚟嘅呢個 ，OK， 係將會喺 My Radio 入邊一個好重點嘅一個我哋帶動個龍頭去做呢個大 project。中間我哋會有好多 promotion 啦，即係節目講就係最少嘅幾個情況，甚至乎即係頭先阿法國佬同我提過就係，喂，識剪片咯，我聽到知道咩事。識唔識剪片？ 我冇劇頂 條撲街，我驚識同我講識唔識剪片 promotion， 即係有廣告咯，即係會有。OK， 即係每一好簡單啫嘛，每一次節目前、節目後、節目中間。 我朋友都做緊啦，幫緊佢哋賣廣告。Vegasin， 你老友 啊？ 阿 Kevin Choi， 阿馮總啊，係咪？ 阿馮總都話可以免費落廣告喺嗰度。 係啊，我哋暫時都係一樣，都係諗住所有嘢都係唔搞咁多嗰啲咩，你經我哋又跟住平20蚊，唔搞啲咁嘅嘢。 呢啲唔好咁 誒，唔好咁嗰啲婆乸數，你唔呢啲咩時候我哋唔會做呢啲咩事 ？OK， 即係總之就係要做到個效果出嚟先嚇。 嗯， 錢呢嘢我係最 least concern 啦，我哋唔會諗啊，淨係唔會諗啊，暫時 OK。即係要幫，要即係幫咗我哋 團結咗先，我哋覺得 團結啲樣，幫咗我哋自己先，咁呢個最緊要。咁即係唔好睇小呢個金錢嘅力量。有一個講法就係，屌你尾，中子彈、原子彈都唔夠銀子彈咁樣夠大嘅殺傷力。 當 然，因為最撚大殺傷力嘅武器咧就係銀子彈。OK， 咁啊講下 GTVB 啦。咁啊，睇你又有料爆啦，即系我又唔好記得呢件事。 係咩？ 你好撚多料爆。即系 CCTVB 咧，最近咧就有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哋持有呢個叫星美債券嚇，即係呢款債券名叫星美債券。咁而呢個投資咧，就好明顯地一個好嚴重失利嘅情況發生緊。 乜有利嘅咩？人哋唔找數嗰啲 債券啊嘛，即係債券啊，咩叫債券咧？ 得個債券咯，得張紙咯，有張紙咯。 債券就係你俾錢，我俾張紙俾你啊嘛，係咪？係 啊。 我話俾你聽，我 到期就會俾一個數加個冧心俾你咯。 加個利息咁樣俾你啦，可能係咪？債券。 Dividend，都叫 dividend。 哦，叫 OK。咁就就呢個 CCTVB 咧，就買咗呢個叫星美嘅債券啦。咁但係即係嗰啲。太過複雜嘅經濟嘅術語咧， 陳國強買啊嘛，咁始終 陳國強，你講清楚係邊個陳國強啊 ？TVB 嗰個陳國強嚇，搞阿楊冇爆料，冇 屌你， 咪後講。總之 CCTV 個主席啊，即係呢個陳國強，咁佢就財技追擊手嚟嘅，我好有懷疑啦。咁我都唔敢100% 講嘅，做得呢啲 deal 嘅，佢呢啲咁嘅老手，唔知嗰啲係咩嚟嘅咩？ 嗯， 唔知係一去會冇回頭咩？ 係咁即係亦都有個講法，就係呢個星美呢一款債券咧，就係因為佢哋俾 TVB 持有咗之後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即係數次就將有一個抵押嘅做法咧。即壓自己嗰套嘢咧，就俾唔同嘅人啦，即居民壓咗幾鑊啦， 即係上壓咪同香港航空嗰單都差唔多嘅，其實 差唔多啦。咁就即係中間就呢度點啊？呢度係佢仲要係即係壓完之後咧，係再去借錢， 債上債啊嘛， 債上債，跟住就。最後尾佢哋總之就唔知點樣拗下拗下，就拗咗11.48亿人民幣嘅仔嘅貸款啊！ 人民幣貸款喎、 啊，人民幣貸款啊 ！OK， 咁啊呢個 CTVB 咧就話佢我唔撚知喎，佢我唔知情喎，佢屌你買嘢你唔撚知咁撚得意嘅係咪先？咁即係聲明都認咗噶啦，呢啲嘢即係有人爆料出嚟嘅時候咁佢認咗嘅就。於是咧就 trigger 到一件事啦，就係、是、呢個 CCTVB 就佢嗰、那個大股東內部嘅意見咧，就即係開始有嘈啦嚇，班大股東開始有嘈啦。咁公司嘅主要股東咧就係、是、呢個學王之星，即係你講嗰陳國強啦。咁啊佢係咩喺 TV 原來入主咗近九年，即係最香港最撲街嘅時間，實有佢份九年啊嘛。 嗯哼， 差唔多啦，公主都係九年啫嘛，係、咪？咁啊， 邵逸夫過俾佢啊嘛。 嚇咁啊，即係又話玩咗九年，玩爛咗 TVB， 玩爛咗九年之後，唉、英蘭山唔撚想玩咯，佢而家話。 佢攞嚟做殼嘅啫嘛。 係。 佢攞只曾經都大嘅股去做殼啊嘛。咁呢睇中個 cash flow， 即係睇中佢入面有現金多。 嚇。咁咧呢個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咁同埋呢個老臣子執行董事。鄭善強咧就相繼辭任，永遠一檔嘢，你如果係即係我哋叫做做得起嘅時候咧， 嗯， 你就永遠都係啲好啲人才仔仔，啲人才就湧入嚟咁。 但我想話俾你知，其實我哋嗰圈，我都係金融業嘅，其實，柯清輝入得去做獨董嗰啲咧，都係要佢買佢嘅名字，最後一根稻草咯。通常他入得去做掛名董事的時候咧，好多間噶啦，其實佢唔係第一間噶啦。 我即係 湯匙道噶啦， 湯豬凳嚟嘅基本上邊係咪？ 唔係佢唔係湯豬凳，係間嘢即係叫做 即係差唔多死神噶啦。 唔係佢唔係死神，佢係想拖延長啲，即係拉長喎啲債務，等佢入嚟幫幫手，用翻個人名個名氣。我清輝大佬話曬以前都大班啦，匯豐大班嘛，人物廣，咁咪可以做到好多deal咯。咁但係佢到最後去即係做獨董嗰啲公司咧，都最後都係。差不多了、即是被他畫了最後那筆跟住就申請清盤咯，很多間都是這樣、 即是這個星美內部問題也很複雜啦，你剛才說即又壓、又借錢、啊、等等這些甚至乎股份已經是被證監會就停了牌的、即是被人停牌 的東西我會不買呢，我當然不會買啦， 停牌你都買不到， 那就是咯，即係抌錢落去，我當我唔經， 但係嗰啲債券買到 啊， 股票買唔到啫， 股票買唔到，但係即係我當我認識嗰條友啊，喂喂抌錢落嚟啊，我點點啊，咁我唔會啦。 你俾 disposal 個價10%-8% 買咯，即係監人監錢，我搏你翻身，即係好似以前希臘債券咁啫嘛，希臘債券咁啊，嗰時50几厘， 打落水狗嘅做法啦， 搏你唔死啊，有得還少少都當贏咁樣啦。 啊，咁啊，即係你頭先咪後咧，你有同我講過啊，話譚詠麟咧都好似啊， 你又叫我唔好自爆，你知啊爆嗰啲嘢， 唔知啊，你好似有嘢爆咁樣啊嘛，你話 唔係譚詠麟 講唔講得？講唔講得？ 唔係其實個個都知嘅，咁譚詠麟之前有一間公司，咁唔知咩名啊，自己炒啦，同頭先有講過下啦，咁佢就想喺香港上市嘅，但係大家都知，咁而家就想搞去澳門上市咯。所以為什麼澳門想搞這個金融中心搞這個交易所，就是他們這些老千股上去上咯， 想起老少真 的，不是啊，他也很high，好像high了兩億啊，陳百祥也有份的， 抵貴啦嘛， 好似啫，唔知我聽翻，唔係我睇翻嚟嘅，睇嗱可以自己上網查 下。啲人啲眼光就係咁樣啊！啲人係咪？ 唔 係，即係你加埋冇嘢，即係你任何生意咯，講緊即係最撚尾你實際你 你係點樣去 generate profit？ 你賣緊啲咩俾人？靠咩賺錢？ 佢就諗住係賣自己嘅樣嘛，賣自己肖像權啊嘛，啊即係冇嘢賣。屌， 賣屎忽咯，可能值少少錢。 唔知㗎，佢咩整嗰個間乜乜乜乜乜製造咁，我唔講名啦。嗱，頭先講過㗎啦，你個名。咁啊乜？咁佢就打咗本嗰時候啊，上諗住上連創業板都上唔到嘛，話根本資不抵債。 嗯嗯嗯， 你創業板咁樣壓豬壓狗上市，佢都唔俾佢上， 亦都好實際一樣嘢。我哋睇翻 CCTVB 先啦，即係我哋頭先講開話誒黃色生活圈，黃色生活圈入邊一定唔會有 CCTVB 粉噶啦。即係我哋點樣？我哋而家即係呢個咩年代？基本上邊即係香港而家嗰個香港人嘅娛樂嗰、那個嗰、那個方式啊，公娛嘅娛樂方式咧。就很明顯是跟你30年前、40年前已經是兩件事嚟噶啦。 其實我諗 以前就會，以前20年前都好，都仲會有一個現象叫做搭車趕住搭車翻屋企睇大長今，試過有個咁嘅時候嘅。 大長今，我以為你講坐流香添。 大長今 ，OK 係。 大長今睇碟得啦。 嗰陣時啲人係趕翻。 唔係，係中意睇粵語評述，睇下李英岸。 係咁。嗰陣時嗰堆做酒吧嗰班人係好慘嘅，同我講話個個翻曬去睇大長今，跟住就 大長今幾催眠㗎，真係幾催眠。因為香港未上之前，我已經煲曬啊，係成嗰首歌啦，哒哒啲哒哒哒哒哒啲哒，有冇記得開頭啊？個靚妹喺度唱歌咧， 即係總之係以前就會有咁樣嘅事，依家冇無時無刻你屙屎去攞個 YouTube 出嚟睇咯，你咪。係咪先攞個 YouTube anytime？ 唔好叫手機，啲匪語嚟嘅，呢個叫 smartphone 或者叫智能電話嚇，即係你呢度做乜都喺曬度，電腦我都唔使開。 Netflix 係咪？如果你有 Netflix 的話， 其實剪片都可以喺呢度剪 嘅。哦，可以嘅嚇，你幫我手剪喎，咁啊 OK。我唔識剪，老閪 我教你剪，我教你剪。 我唔識 嘅， 我唔 教你剪。 我係唔肯學，我冇時間學，真係冇時間學。 唔使時間學啊，你自己撳。 即係而家就會有Netflix 啊、成啊嗰啲咁樣嘅嘢，我哋去睇 YouTube 好多時候有啲好睇啲嘅 channel， 屌你老尾三五七個廣告唔出奇嘅，即係佢哋係做緊 YouTuber 嗰堆啊， 佢自己 set 嘅啫，其實咁你要 我唔知啊，咁佢哋賺緊錢嘅， 你都可以 set 㗎，你嗰啲 我啲唔係原創嘢啊嘛，我啲咁啊，即係嗰個賣，即係因應娛樂方式轉變而落廣告嗰個 behavior 都唔同咗， 嗯哼。 以前雅培嗰啲咧就即係嗰類咁樣嘅產品啦，嘅品牌啦，咁佢哋就會喺CCTVB 嗰度會出好多廣告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屌你乜，次次睇 YouTube 都有。 你又知我識雅培啲人嘅？ 我唔撚知喎。 咁啱嘅， 我 幾年前 我點撚知你啊？ 佢 阿爸阿爸佢又佢 唔係雅培，我講埋啊！佢哋成班嗰啲都係我唔喺嗰度做 game 咩啫。成班都嗰班， 我唔知道你揾你尋仇啊嘛，黃石咁之後打俾你啊嘛。 佢冇咁講，我哋講實質料啫。咁我馬爆佢，我都係講實話啫。唔係阿培入面嗰啲仲係好講啲長啲，即係傳統式嘅銷售方式。佢哋仲係未，因為香港嗰班代理，我坦白講，美國都頂唔順，都香港睇你香港嗰班即係嗰啲高所謂香港嗰呢面啲高層做乜，全部啲師奶嚟嘅。全部搞咩試飲啊，即係叫做咩試飲裝嗰啲，屌使乜啫？你美啊咩嗰另外一隻最出名嗰只咩啊？美讚神，你要用腦 美嘟街嘟 美嘟美嘟，你都唔怕講啦，直接去呢個產房度派啊嘛，人哋咪呢啲咪針對性銷售咯，你阿培淨係識賣廣告，即係。 佢唔到啊嘛， 唔到 啊！ 即係你佢嗰班諗法唔同嗰啲，你美讚神擺明攞嚟炒。其實我話俾你聽，全部啲奶粉、初生嬰兒奶粉一模一樣嘅成分。 啊、即係你再加埋你 CCTVB 你嗰個撲街政治取態，係咪先？即係你嘅新聞啊咁撚偏頗，已經偏頗到一個程度，係啲師奶都知啊！師奶都知道你哋 CCTVB 係點撚樣去以偏概全啊！或者特登播多啲某啲嘢，又唔播某啲嘢。 唔係你唔播有啲嘢都叫高少少。都話落嗰次咁趙仲賢甩耳仔，阿Tony 大冇嗰個，呢個咩 跌咗個耳仔，唔係好似第時咪變大陸電視咯 ，CCTVB 咁樣。 你跌咗個屎忽去得唔得？ 俾人開咗個胃，冇咗個腎喎，身體自然吸收喎。屌你 CCTV 講，咁你而家第時香港都係咁樣講噶啦，第時。 即係當你個台你冇咗新聞嗰邊，你冇咗公信力 ，and then 你再加埋啲撲街 artist， 即係你話嗱，話 全部。我唔敢歧視人啦，即係都有部嗰個特嗰啲咁嘅相，即刻 即係已經係好多商户已經同你割撚曬隻，知道黐撚埋嚟嚇就冇運行。 阿廉廉一日三割啦，大佬 一日三割， 三割。 佢以前好撚受歡迎噶， 唔係其實都唔差噶，喂，熟中無 敗。佢以前喺化妝間有一次我見過佢嚇，嗰陣時咧嗰啲化妝姐姐咧同佢好好傾噶， 梗係啦，咁靚仔。 我唔撚知佢啊，我唔覺得佢靚仔。 啲女覺得佢靚仔就得啦，係咪先？師奶覺得佢靚仔啊嘛， 你靚仔啲，係唔係黃石最靚仔？ 係黃石最緊最靚仔啊！阿卓爺最靚仔啊，梗係。 咁啊，即係你當你個台係變到咁撚樣嘅時候，你連嗰個台慶啲廣告湊唔湊夠數，你都湊撚到咁撚樣嘅。 又爆少少料啊！ 嚇 即係我。朋友的朋友啊， 肥棒的朋友的朋友啊， 咁以前就做某啲公司，即係打金啊嗰啲飾物嗰啲，佢哋咁樣過嚟嘅，喂，你攞啲贊助嚟，仲要濕俾我，濕即係同佢傾嗰個 marketing， 即係嗰個廣告部嗰、那個，你咪好多嗰時咩掌門人嗰啲咩乜乜公司， 名謝乜乜七七， 唔係一百萬咩送一百萬。價值一百萬嘅嘢咁樣啦，咁實質就梗係十萬都唔到，跟住就仲要攞回傭， 七除八扣啊，上下其手嗰啲咁樣。 街嘅其實TVB，其實腐爛都唔係一隻一隻嘅，唔單止陳國強之前就開始，即係趙若夫已經唔再理俾阿咩話，即係個之後嗰個 女嗰個， 係啊，就揸住盤緊好數，嗰陣時佢就要好啲，但之後你到陳國強就 方日華， 咁佢攬盤數緊嘅，咁呢啲佢都清清楚楚嘅，但係都即係濕水濕少咗啦，但係一轉咗牌頭就離曬譜咯，即係你嚟又喺我度贊助我，你仲要俾水我，同你煲大佢啦，咁其實你都睇掌門人啊，或者咩台慶嗰啲所謂 嘅贊助，呢啲贊助，老實講，你對於啲商户嚟講。呢啲贊助你俾完之後，屌你咪背脊骨落噶嘛，真係。 其實個個佢哋 即係俾完係好撚唔開心，但係叫做啊，恃住你個台可能多阿嬸啊。 唔係為咗擺廣告時間嘅，即係令我平時嗰啲黃金時間，啲劇集啊、新聞嗰啲時間俾你擺上去多啲啫嘛。因為佢係一次過買個 package 係六十次啊嘛。 嗯。 譬如咁樣，咁你六十次。冇講你邊度擺邊度時間嘅喎，你可以夜晚深夜先至播片嗰時係咁同你講。 好啦，好簡單一樣嘢，即係臨尾啦，即係時間差唔多啦。即係臨尾講就係譬如話杜汶澤師兄咁樣啦，佢lay show咁樣。咁佢煮一次嘢食啫嘛，為何深夜點？即係 為何深夜總是我 嚇？咁嗰個節目，喂，你賣下爐，賣下綠茶咁樣。喂，人哋真係好很多人睇喎， 係啊， 你真係又會入到屋又會記得嘅喎，係咪先？ 你會跟佢做一次，咁就會諗起嗰啲嘢，同埋聯想法噶嘛。永遠最高就係你賣咗廣告，你都唔知先最高 啊。 係 啊，咁即係我叫俾錢嘅廣告啦。即係就算如果我係一間大公司，我諗住係揞錢出嚟，諗住大眾傳媒，我賣個廣告要個滲透率要高嘅。咁而家佢哋都醒水，佢都會知道。即係如果我係俾錢賣廣告的話，咪揾阿杜汶澤咯。 呢樣阿東哥都講過啦，東哥廣告界噶嘛。而家其實做多啲反而 road show 啊，或者做啲 experience 或者落 Facebook 廣告咧，就反而呢個效果就多過反而傳統式啊嘛。而家係 咁遲啲冇啊，遲啲我哋咪又多一個咯，多一個黃色生活圈咯。 嗯哼， 黃色生活圈咁就即係呢樣嘢就大家。我喺度做一個呼籲啊！我喺度做個呼籲，劈即係帶頭第一個去講呢件事嚇，做一個呼籲就係，如果聽緊有收睇我哋嘅節目嘅朋友，你哋自己本身 ，let's say 譬如有間美容院， 嗯 ，OK， 可能係我唔知啊，可能係 有啲村屋咁嗰啲咧，樓下攞嚟做美容院唔出奇噶嘛。咁又或者如果你係有食肆，係即係自己有整嘢食俾人食嘅，咁你或者係賣緊衫嘅嚇，諸如此類嚇。總之你有任何業務，話之即係甚至乎模型代工，我一忽然間諗到嚇。因為我認識有些人是砌模型， 阿東喎，阿東 又是阿東 比賽㗎，東哥， 係即係甚至乎咧模型代工 ，OK， 你係有啲嘢你想俾人知道，而你係即係當然係我哋同樣嘅政治光譜或者政治價值觀係相近嘅朋友嘅時候咧，咁冇你揾我哋啊，直接揾我哋啊，咁我暫時未 work out 到嗰個渠道。即係阿法國佬就叫我話：喂，阿朱利安，喂，識剪片啊，識整 website 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即係呢啲嘢 undergo 緊嚇， 呢啲遲啲先 慢慢嚟。咁如果你有嘅時候咧，你想即刻有人知道嘅時候咧，好簡單一件事。暫時咁樣先，暫時你可以 send 去我個 Facebook 嗰度啊，或者你 send 去 My Radio 嗰個 group 入邊，即係你話啊，我想揾阿法國佬，或者我想揾阿祖利安啊，去傾下呢件事嚇、啊，即係點樣去 promote 我嘅 business。咁呢個咧就喂，即係趁呢啲我哋叫做內戰價，係咪先？內戰價暫時而家真係唔使錢。 其實我頭先都想講啊，其實叮咗一聲，有冇諗過？而家俾心心嗰個咧，嗰啲公司咧，你知唔知而家咧？你冇睇啊？你行過樓下屈臣氏啊、百佳啊，有人俾心心啊嘛？即係有啲嘢啲鋪頭裝修，而家有啲我愛和王啊嘛。有冇諗過同和王？即係百佳、惠康，唔係百佳屈臣 氏。即係你叫我哋去揾下李生啊？ 係啊，即係。 嗱， 你帶頭贏， 你睇下 頭贏曬喎， 咁係，咁絕對係，咁即係由佢批嗰、那個俾中小企共同時間嗰個錢， 喂大佬， 嗰、那個效率嗰、那個， 同埋佢真 係 唔批 ，popularity， 佢真係唔批俾藍絲㗎，係， 唔係咁即係我呢樣嘢我哋可以諗下嘅，呢樣嘢可以嚇，歡迎你彈到條橋嚟都 OK 嘅，咁即係冇即係我呢度。最後尾就係同大家講，如果你哋係有咁嘅 business 的話咧，咁你可以聯絡我哋啊！聯絡我哋嘅時候咧，咁趁而家啲時候，我哋講到明係唔收錢啦 ，OK， 係唔撚收錢啦。咁嘅時候咧，咁就你可以即係大家做大個餅佢咯，就係咁啦。 有錢咪捐俾 星火好咩都啦嚇，支援一下啲嚇，即係呢時候大家做緊嘢嘅人。好咁又或者可以sponsor 下 radio 啦。啊！呢、這個最實際啊！呢樣嘢係咪先？係sponsor 埋 radio 咁啊，多支燈啊，咁啲前線記者又嚇啊，又多啲嘢用。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將個場交翻俾阿鬱敏同埋台長先。OK， 咁啊，記得交月費啊，記得交月費。OK， 啊，咁啊，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